大家好，望向编辑部，今日是7月16号，就有我加灿生， 有我二德台阳， 有我马来近。 今日依旧心情沉重啦，吓、啊、听到好多香港嘅消息啦，就又 DQ 又剩吓、啊，都冇咩好消息讲真一句。啱啱依头啊，六月飞伤啊，死咗刘晓波嗰头又话 DQ 啦。咁大嘅、正如大家今日啊听阿 Tony 讲啦吓，讲、啊、有关于佢哋嘅睇法啦，就话诶而家共产党。啊！有钱过好有钱啊！有钱过以前，所以咧就好难入嗰个位。咁我哋又身在海外啊，其实亦都都几身同感受嘅。其实听到呢啲嘢，有听到佢咁样讲，大家可以都可以，其实可以将啲经历听到嘅讲出嚟啦。咁我相信啊，譬如话阿马来近，你系喺前线啦，因为近呢几月个月都听到大马对大陆跪低得好紧要吓，咁亦都知道可能其实大陆好多嘢都学大马嘅吓、啊，譬如话好似好多年前试过啊，你哋系咪有个叫安华嘅副总理啊，改革派俾人搞，可唔可以讲下呢单嘢咧？即系我有啲兴趣。喂， 系 马来近，马来近。 你听到我讲嘢啦， 系听到， 但可能一讲安华就俾人 censor 咗 啊！好，副总理，好，副总理啦，咁就 前 你哋有个前副总理好出名嗰、那个有啲，即系其实你哋有冇啲政客成日俾人啲，即系譬如我华人政客啊，如果唔系唔好讲嗰个副总理，有啲好出名嘅政客俾人 DQ 过，你哋嗰度应该都有唔少，可唔可以讲下啲经历咧？ 最近一次咧，就係喺東馬嗰邊沙勞越嘅一個國會議院，俾嗰邊嘅議長啊，州議會嘅議長呢、這個議長想用呢、這個特權法去，因為查出佢係有呢個外國嘅護照嘅，想用呢樣嘢去令佢失去咗呢個議員嘅資格。系之后呢位议员咧，再去上诉嘅话系上诉得职嘅。 哦，咁但系呢个议员系属于咩派系咧？ 啊，当然系反对派啦。 哦， 唔会搞翻呢个议长系唔会搞翻自己人噶嘛？ 只有反对派俾人搞，执 冇错。 建制派系从来唔会俾人搞嘅。 系冇错， 即系明白。咁咁仲有咧？ 呢、這个我哋呢度系叫前副首相安华啦，就相当出名嘅。佢喺2008嘅时候，俾呢个政府告佢有呢、這个鸡奸罪，但系佢又否认呢个罪名啦。但系呢个审讯咧，一直到呢个2012嘅时候咧。就呢、這个高等法院咧，就宣判咧，佢系罪名不成立嘅，因为佢系话呢个呈堂嘅 DNA 嘅证据咧已经污染咗啦，唔可以采纳。咁样佢又好开心啦，就即刻可以参选啊，从事嘅政治活动。但系咧，到推呢个总检察处啊，喺呢个高等法院嘅呢个判词出现咗之后嘅11日之后咧，即刻上诉。 吓、啊，咁结果咧？ 上诉庭咧就推翻咗高等法院嘅判决，咁就要入狱五年啦。 哦，咁大件事。咁其实当时一听到呢个消息，有冇啲咩暴动啊？咁即系你哋喺第一手嘅话，有冇咩暴动啊？大抗议啊，嗰啲咁嘅嘢发生，好似香港占中嗰啲，或者好似而家黄之锋地搞成咁样咧， 咁就冇嗰啲占领嘅活动，亦系有呢、這个集会，系表示有好多人支持佢对政府嘅呢个唔公平嘅呢个政治审讯一个抗议啊， 都有嗰次嘅系称之为黑色505运动啊。 哦，咁 有 咁系 基入边有十二万人着住黑色衫喺呢个体育馆入边集会嘅。 哦，咁维持咗几耐咧？同你上次讲话呢个咩嘢洁净运动啊？洁净选举运动，俾系维持咗几耐 咧？啊，当系一晚嘅活动咯，并系好似占领系，并系好似呢个洁净活动咧，嗰、那个就最长系有两日嘅。 当 然比唔上你哋嘅雨伞活动啊，雨伞运动 系，但系佢两日之后，而家嘅安华系点样？即系因为 但系佢因为呢个罪名又冇减少到佢嘅支持度，系反而系增加咗好多嘅，因为大家都觉得呢、這个政府嘅审讯系唔公平。 我一听到你讲到嗰两个字啊，前首相嗰两个字真系就窒咯，即系你话冇 sensor， 我真系唔系咁信咯。大家听众唔好介意吓，依个系政治现实，真系科技已经发展到咁高，估唔到大麻可能系借住大陆金盾工程学嘅，好对唔住防火墙，好对唔住大家听众吓。就澳纽嗰边咧系点样样啊？请问啊，台仰兄， 澳纽嗰边， 即系共产党点样买通人嗰啲衰嘢？ 共产党买通人啦，咁最普通嘅、最容易见到嘅就系、是、好多同乡会啦，乜乜亲中乜乜联会、潮汕联会啊、福建联会好多嘅啊，即系总之围埋几个人就搞一个联会，咁啊呢饮饮食食嘅啫，通常都系 social 嘅啫，咁我。我自己都去过两三次呢啲咁嘅饭局嘅，咁啊有两其中有两次啦，都有啲人派卡片俾我，佢个卡片系唔知咩文化组文化办事嘅，咁啊佢话佢哋宣称佢哋自己就同领事馆有联系，咁啊咁佢将卡片仲印佢有咸头嘅卡片。有国家嘅衔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徽喺度，咁啊好多呢啲咁嘅人走来走去嘅，喺个华社入边啊，咁啊周围识下人啊，拉下关系咁样嘅，咁啊呢个系最底层嘅渗透啦，好明显嘅，咁啊至于政要啦、政界啦。政界都一路都唔少嘅，好多嗰啲有钱佬嚟透过。政治捐献啊，咁早轮有一个捐咗钱嚟，咁啊好快就搞到移民啦。咁啊，我唔记得咗嗰个叫咩名，嗰个人系犯咗事嘅，系中国大陆有通缉佢嘅，跟住佢自己自愿翻咗去，而家冇事，又翻嚟啦。咁啊，嗰个人系比较有争议嘅。咁啊，因为佢捐咗钱之后，又好快就可以攞到呢个嘅永久居留权啊。咁啊，又买楼啊，又。咁佢係捐俾呢个執政党 National Party 啦，咁佢同个前总理都几 friend 嘅，有同埋同另一个警察长都系嘅。咁仲有其他之前仲有啲之前早几集社长都讲过，有位前部长系佢老公有好多生意嘅喺大陆嘅，咁佢华人嚟啦，咁啊，透过呢啲生意活动啊，咁啊可以啊掕埋一条链，咁啊从而可以影响对方。咁呢啲嘢咧喺民主国家做唔到，因为民主国家同政治同商业系分得开噶嘛。咁啊，只有呢个中国大陆呢个国家资本主义先至可以透过呢种方法去渗透其他国家，影响其他国家嘅事情啊。咁你话成日都话。不干涉他国内政，最干涉他国内政嘅咧，就好明显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啦。 咁其实如果讲加拿大啦，加拿大嘅情况，正如我之前提过啦，都有啲即系有几个议员，即系选到之后咧， 我留意到嘅，譬如话自由党上台啊，又好咩都好，成日咧就会有一啲叫做官，首先就正如同阿台永兴讲啊，一样讲啊，话死啊，成日啊，领事馆要搞啲嘢咁啦，睇报纸都会见到嘅，都咁上下个，因为多伦多，我觉得多伦多嘅华社唔系温哥华嘅华社，其实系中国大陆嘅对于北美反攻北美外交中心嚟嘅，相对于美国其实查得好严嘅，相反加拿大咧就尤其是近呢几年喺自由党治下咧就好松，曾经有一个叫环球邮报Grow and Mail 就做咗一个专题，就讲呢样嘢，就系话佢新华社咧就好多人做记者，女记者就黐埋落去嗰啲政府官员嗰度，就用呢个方法咧就去摄取情报。咁啊，当然啦，亦都自由党上台咧，新近已经话有一间科技公司就决定系有敏感高科技嘅，就决定话卖咗俾大陆。咁啊，俾人揭发，咁啊，阿锄刀嗰啲就仍然就话冇问题嘅，冇问题嘅，咁但系美国嘅情报局都话喂信唔过啊，咁即系但阿锄刀就话我哋查过啦，审查冇问题嘅咁啦，我亦都讲过有一个叫情报羊噶啦，红星通通缉令嘅，咁发生过咁嘅事啦，即系红色通缉令嘅通缉犯报咗出嚟，就话呢个人系曾经捐过钱俾自由党嘅，呢件事系好出名啦，咁。而且咧，就成日会组一啲商贸团去大陆玩嘅，即系嗰个省长咁啊，大陆啊，梗系揾你做生意啊，就十亿八亿咁赌俾你，即系谷起你嗰、那个话，哎呀，华社嘅即系华人地位啊，吓、啊、同大陆人做生意揾到钱啊，咁不过你又唔可以怪佢啦，吓、啊，因为老实讲，钱边个唔中意噶，但系如果话，话渗透得最紧要咧，就反而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共产党系利用呢度嘅话，好多富豪移民咗过嚟噶嘛，其中一个就系阿冯景熙个仔阿冯永发啊，就开咗个电台，咁而星岛日报嗰、那个阿烟仔可咧就喺度，亦都喺度发家。即系其实喺度升到可以守得住嘅原因咧，即系有时你觉得可能系佢系蚀嘅噃，其实唔系最紧要咧，佢系利用升到啊、明报啊呢啲咧控制呢度华人传媒啊。咁举个例啊，以前呢度咧多伦多有个电台啊，叫多伦多中文电台，佢嗰个社长咧就原本系喺啊呢度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做嘅，叫做。卢博迪就日日就闹共产党，咁啊，于是就俾人炒 Q 咗，佢就走咗去搵人，即系夹钱就买咗个电台嚟做，就系多伦多中文电台另一个频道嗰度做。咁点知咧，佢仍然都日日闹共产党，而且系不断攻击，即系不断进攻啦，吓、啊、日日狂闹，结果。到咗嗰条频道要续约嘅时候，就到阿烟仔可出手啦，就将成条频道买咗翻嚟。咁然之后就佢话嗱，我而家我唔卖俾你啦，你嘅电台执笠啦，咁啊赶走咗佢。咁啊，先几年呢位斗士阿布卢博迪先生上年啊，唔小心就去游湖嗰阵跌咗落水死咗嘅，咁样咯。 系咪呢个？中方嗰边嘅手段嚟噶，定系真系意外啊？ 系真系意外，系真系意外。中方已经即系共产党，佢而家系有钱到一个地步，我系用，即系佢学咗新加坡，我唔会整死你，但我会用钱嚟逼死你。要吓，佢觉得整死你系好低庄嘅事嚟噶嘛？即系佢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佢系高过俄罗斯嘅。譬如话系咯。譬如话你而家见到阿郑敬基又翻去啊吓，翻去香港做电视啊，但系郑敬基当日佢系跟住阿卢博迪一齐去反抗呢个传媒霸业嘅，咁结果喺个传媒界就俾人封杀得好紧要，所以其实佢都系一条汉吓， 佢加拿大捞唔掂啦。 系啦，佢话明俾人封杀，讲到明，佢系近呢几年，佢系近呢几年修心养清咗，我估有十年。 你捋佢谈， 而家先至藉住阿曾志伟翻入去做。其实，所以你话佢系契弟咩？佢唔系契弟，佢都系一位斗士嚟嘅。我眼中觉得吓，至少有几大挨到十年啦，咁咯。而且上任政府哈派一上嚟咧，哈派一上嚟咧，就曾经狂丙嘅。对工作中国大陆是狂丙的，直情丙到一个地步，后尾他见到温家宝，温家宝过咗嚟噶嘛，他请到温家宝过嚟，咁啊嗰阵温家宝串他一句噶嘛，我哋相见得实在，哈帕你对我，你约我哋见我哋实在有啲迟，咁样串他，但是当时点解会咁样呢？梗系唔使再讲啦，梗系有人好多人捐钱俾阿哈帕嘅保守党啦，暗地里呢啲唔使再讲。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有迹可寻，哈帕上咗冯永发嗰个新时代电视，就去做宣传。而农历新年嗰阵，佢直情走咗去冯永发喺温哥华嘅总部，叫做 Albany Center 嗰度做。嗰阵咧就临近大选，就喺度话多谢冯永发先生啊，帮我嚟，直情讲到出口嘅。佢就系执政临尾嗰几年咧，同大陆系走得好 close 咯。但系当然啦，共产党佢梗系唔信佢啦。后尾就直情呢头你系咁样，嗰头佢就请咗阿曹都嚟做节目。咁佢系利用控制呢个传媒，再嚟控制华人去投票咁样噶嘛。佢控制你嘅投票好过我捐钱你去政党，佢不停咁喺度暗地里做晒 send 啲 message 啊，点点点啊咁样。依样嘢系好明显系佢一个新型嘅控制方法，即系等于俄罗斯就发啲假信息啊，假 Twitter 假新闻去影响美国大选一样。共产党系利用华人社会嘅传媒去达成某啲政治目的。 可唔可以？ 控制，因为华人喺多伦多啊，即系喺加拿大嘅人口已经越嚟越多，所以佢我谂至少佢可以控制，嗱，譬如话多伦多佢可以控制到，我谂佢控制到十几二十 percent， 其实系好紧要噶，而且连埋其他生意关系咁样咯，呢个我睇法啦。 Yes， 我认为即系生意真系好系一个好关键嘅，即系好好嘅方法嚟嘅，佢系一个。嗱，你做生意你冇办法噶。你我普遍认为啦，咁啊政治同商业都分开嚟处理噶嘛。但佢哋就夹埋一齐搞咯。嗱，你就好简单咯。你要我做啲咁嘅嘢，我就俾你赚一水，赚一笔好劲嘅。咁好呢啲诱惑冇乜人抵受得住嘅，真系。 我觉得其实佢你话佢学精住，佢系学以色列人、犹太人。呢度嘅犹太人玩呢一手好紧要，你一讲错一啲嘢咧，佢犹太嘅社区就会群起攻之。譬如话呢度自由党哈爬上嚟，呢度嘅自由党咧，九零年头嗰阵咧就仍然都好亲犹太人。咁但系佢当阿哈爬上嚟嗰阵咧，自由党就出咗几个戆居佬，就话我哋要支持巴勒斯坦立国啊，犹太人咁做唔啱嘅。犹太嘅政府，即系犹太嘅领事馆、以色列领事馆就几亿嘅闹佢啦，即刻哈帕就马住咗佢嗰个犹太领事馆，话我哋好亲以色列嘅，咁样讲。之后嗰几年就风生水起，咁、哦、因为犹太人嗰、那个佢系好多人做律师，即系嗰个网络系好紧要，暗地里嘅网络有律师有医生啊咁。我举个例啊，呢度有一个故事，有个地产嘅经纪，即系唔系经纪，有个做地产嘅，系专门帮某间 developer 做装修嘅，同我讲，佢话你见到有四间装，有一间装修公司叫有一间地产 developer 叫 Green Park， 咁佢旗下咧其实就有几间子公司，系嗰个 Green Park 嘅人嗰啲侄仔。佢话呢个 Green Park 嘅老细系点样发迹嘅咧？就系佢帮过一个犹太， 妈咪俾个 pat 你睇， 银行佬， 我喺度 做装修，呢个人系意大利人， 佢妈叫妈咪俾个 pat 睇， 银行佬做装修，个银行佬见你手工好， 做人老实，就话我打本俾你，你做地产发展商开档嘢就系 Green Park， 然之后佢发咗，佢就外判俾啲侄仔嗰啲，就开咗间咩 Fuel Home 啊嗰啲咁嘅嘢，几间嘢连埋一齐做，变成地产大亨。但系佢哋嘅根源就系喺犹太嘅银行佬手上。咁你大约可以知道犹太人嘅网络系几咁紧要咯。而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佢系学嗰样嘢，就系学犹太人，即系对于外交点样去对付呢个西人政府最成功系犹太人，咁咪学犹太人。佢而家学紧呢样， 即系透过商业去捻人个春袋。 系啦，而且捻得好越嚟越高明。佢譬如话阿曾荫权嘅大佬， 曾荫培 又。吓，唔系曾荫培，佢仲有两个有钱嘅大佬系喺呢度开上市公司嘅，吓，喺温哥华嗰度住，曾经讲过，有人刮咗出嚟，但系呢头讲完，嗰头就收晒声，即系报纸卖过嘅。咁另外有一单嘢嘅，嗱，咪嗰个钱权交易咧，仲有息嘅，就话先嗰轮咧就有一个女人，叫咩名我唔记得啦。先几日报纸有卖，佢同个变咗，佢系个温哥华市长嘅女朋友，系一个喺大陆做歌星。咁后屘就发觉原来呢个女人个阿妈咧，啱啱好又俾人哋塌咗，姓曲嘅嗰个女仔，吓系原来系高官嚟嘅，佢老妈系干部啊，咩省政府干部。一传咗呢单嘢出嚟咧，个市长知哪嘢就即刻同佢分咗手。温哥华市长，所以而且佢大陆有好多新近呢几年咧，有几间 land developer 走咗过嚟投资地产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但系佢系好低调，系报纸卖过，系佢国营嘅公司喺度，但系到而家都未见到佢起楼。不过我相信可能系暗地里做事。因为李嘉诚咧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有好多 project， 有一个叫 Concord 吓，佢间公司嘅名叫 Concord， 系喺温哥华嘅两嗰条河嘅两喂嗰、那个海口两岸就起晒啦，多伦多个湖滨区啊嗰啲都起咗好多地，咁依啲係即係李嘉誠依啲喺暗地裏做好多嘢啦，依啲唔使再講。所以其實已經喺多倫多華社，唔單止華社，我相信喺個商業社會都值得好深，但係我哋睇唔到咯。不過個情報部門即係美國佬其實睇得好緊呢啲嘢，唔聲唔聲，我相信，因為當你一話賣依單話賣先兩日嘅。佢话有一间系卖军工科技嘅公司，话卖咗俾大陆，即刻爆咗出嚟。但系我觉得个势就好难逆转，尤其是自由党徐都系秉承佢老豆嘅做法，就对华人松手啲，对中国，即系总之，如果你美国系点走，佢就会反其道而行咁。呢个佢个外交政策。 加拿大嘅呢个当地人对于咁多华资嘅入。即系唔好讲入侵啦，即系慢慢插手佢哋当地嘅商业商圈啊，冇咩反对声音咩？ 有咧，系有警惕，系有警惕噶。即系你有警惕，还有警惕，佢系夹住你，但系佢系好低调咁嚟搞你。譬如话今日报纸卖话嗰间咁嘅乜鬼嘢汉能企业啊，咩汉能林业啊，有间咁嘅嘢噶嘛？已经被人钉咗牌啦，赶走咗。 同汉能发电有冇关系？ 吓、啊，唔系就系嗰间汉能咯，喺呢度上市嘛，做假数啊嘛，唔系一。 即系同香港嗰间汉能 系同一间子公司， 系 同一间嘢嚟嘅。今日报纸卖，搵老衬，咁咪一脚踢走你。佢其实系加拿大系好低调咁夹住你，睇下你有啲咩做。个王家琪竟亦都系做紧嘢，但系有时候，譬如话你，正如话共产党学犹太人嗰笼嘢去买通你啊，等等你系好难阻止。 呢啲系好难夹即系因为佢系用一种商业嘅方法，我嚟做生意啫嘛，我嚟倾生意，梗系好多方法噶啦，梗系点样即系总之我唔犯法就得噶啦，佢哋系好难阻止到噶，实在。 佢只能够收集呢啲咁嘅情报，呢、這个人同嗰个人有啲咩关系咁嘅啫。 系 就只能够及住， 唔停咁及住，好难逆转。不过有钱边个唔揾？正如咁讲，即高高层上面嘅，我哋系好难睇得到佢点样做。咁啊，有单嘢就其实好妙嘅，就话传说咧就有条友叫做唐伟津，佢自己出咗本书，就话自己华人巴菲特之路，就搭个鸡棚就呃人钱，即系搭个鸡棚引人投资俾佢。咁啊，点知2008年就衰咗，就结果俾人告啦。咁佢又即刻着草，即系佢话我要翻大陆筹期，咁鸡咁脚走翻大陆。咁最妙咧就系冇几耐维基解密就爆话嗰个死咗个国务院副总理王谷咧，原来呢个黄伟津就系佢嘅白手套咁样。咁啊，佢自己梗系死都唔认啦吓。咁啊，但系即系佢话我要卖楼卖成，如果系黄谷白手套，点会咁啊？咁最后佢俾人捉咗去坐咗两年，有单咁嘅嘢咯。呢条友仲够胆俾人告，嗰人走咗去选市，去选多伦多市长。咁得票就尾二，有500个傻佬去投佢，咁都几妙呢单嘢。咁但其实佢系边个人嘅白手套咧？系咪真系黄谷咧？咁呢个永远都系成谜啦。咁啦，咁啊，咦，都讲呢都有少少超时咯。咁下次再讲啦。